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控制系克敏攻系，这是任何魂师都知道的。眼看着蓝银草蜂拥而至，两名速度奇快的猴子魂师顿时停滞了一下，唐三的手也抬了起来，看也不看两旁的情况，掌心中一团绿色的光已经被他用甩手剑的方法扔了出去，目标正是对方冲在最前面的狂犀。狂犀自然看到了唐三释放的绿光，他也明白对方这个人是控制系魂师，想也不想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环。伴随着庞大身体的前冲，双拳同时挥出，一团耀眼的黑光从拳头上亮起，两团光芒在空中骤然碰撞，形成一道巨大的黑色光波，直奔唐三发出的黄绿色光芒冲去。不得不说，狂犀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，他发出的这黑色光波目标不只是唐三发动的绿光，一旦绿光被击溃，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戴沐白。可是他真的能够阻挡那绿色光芒吗？狂犀终究还是忽略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在唐三释放绿光的时候，身上亮起的是第三魂环，也就是那紫色的千年魂环。绿光并没有被黑光击溃，也没有阻挡黑光的前行，在那黑色光芒的冲击下荡了起来。而就在这时，一根蓝银草从刁钻的角度悄然前探，正好抵触在了绿光后面，轻轻一带，原本被黑光带的后飘的绿光直接飞向空中，当头而下。 狂犀，小心！ 妖艳女子脸色一变，赶忙大声提醒。此时她那在空中尚未编织好的蛛网，在马红俊的邪火面前已经完全化去，根本没有起到半分作用。有了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增幅，双方本来差距不小的魂力被大幅度拉近。马红俊这作为炮台一般的攻击，将自身邪火的威能发挥到了极致。狂犀自然知道自己要小心，但速度毕竟不是他所擅长的，双拳轰出的黑光此时已经撞上了戴沐白发动的第二魂技白虎烈光波，黑白两色的碰撞顿时引起了一阵剧烈的轰鸣。这次狂犀并没有占到便宜，与戴沐白同时身体一顿晃动了一下，那绿光终于展现出了他真正的目的，瞬间张开的大网从天而降，把狂犀高大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，蛛网骤然收缩，将狂犀的身体紧紧缠绕在一起。凭借着蛛网束缚对蓝银草增强一倍的韧性，狂犀想要从这张大网中挣脱出来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情。一阵烟雾随着蛛网罩下同时出现，蛛网附带的腐蚀麻痹两种剧毒同时发动，开始侵蚀狂犀身上的角质层。 小三，好样的！ 戴沐白眼看狂犀被唐三成功控制，顿时精神大振，脚下一跺，整个人如同箭矢一般射了出去，目标正是左侧的阳魂师。面对对方的冲撞，他根本懒得闪避，正所谓阳入虎口，武魂天性相克，戴沐白身上的气息已经对对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小舞身形一闪，迎上了另外一名阳魂师，而朱竹清则全力加速从侧面包抄过去，不管那名控制系魂师，目标直指后面的如意盘辅助魂师。整场战斗此时已完全展开。在第一次碰撞中，显然是狂战队一方吃了大亏，最主要的战斗力狂犀被唐三的蛛网束缚缠绕住，令他们正面的局面顿时变得不利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狂战队展现出了他们七连胜的实力。在任何一支魂师队伍中，不论人数如何，控制系魂师都是队伍的灵魂。妖艳少女眼看狂犀被困，并没有流露出焦躁的神色，反而飞速上前朝着狂犀扑去， 双后退保护如意盘，双阳顶住。 那两个猴魂师在之前被唐三的蓝银草阻挠之后，已经飞速后撤到己方一旁，此时听到妖艳少女的命令，毫不犹豫朝着朱竹清扑去。狂犀在剧烈挣扎中此时已经滚倒在地，他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挣脱唐三的蛛网束缚，但那蛛网中不断传来的腐蚀性剧毒正在快速侵蚀着他身上的角质层。他的防御力固然很强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免疫剧毒。最外层的角质层已经被腐蚀，而他的挣扎越剧烈，蛛网也就勒得越紧，此时已经逐渐深陷。妖艳女子看到唐三瞬发的蛛网就大吃了一惊， 虽然他的蛛网是以蓝银草组成的， 但他第三魂环一定来自于蜘蛛类的魂兽。不管了，先化解了狂犀身上的蛛网再说。嘿， 你的对手是我。 唐三冷淡而坚定的声音在妖艳少女耳边响起，蓝银草蜂拥而至，直奔她的身体缠绕而来。他绝不会给狂犀恢复战斗力的机会。戴沐白面对那名阳魂师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，尽管对方的魂力并不弱于他，但武魂上的优势实在太大，在他狂暴的虎爪攻击面前，对方只能节节败退。但双方都没有使用自己的第三魂环，那是最后的手段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谁都不会轻易动用。与戴沐白的轻松不同，小舞遇到了一些麻烦。他的对手同样是一名阳魂师，除了冲撞技能之外，这阳魂师的第二魂技竟是少见的践踏。尽管践踏的范围只有很小的一圈，但每当小舞近身时，他就发动一次自己的践踏技能。 可恶，根本没有近身的机会。 同时，小舞被他的践踏技能震晕之后，还要面对对手的冲撞，几次都险些受伤，一时间也不敢过于紧逼。他的瞬移技能竟然被一个第二魂技践踏给克制了。尽管对方的这个技能只能限制他一秒的时间，可就这一秒却让小舞大为无奈，更何况对方的魂力又高于他。一时之间，两人只能相互纠缠，谁也拿对手没办法。再看朱竹清，他的速度奇快无比，在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辅助下，几乎只是一次闪身就来到了对方那名如意盘魂师面前。此时那两名猴魂师还和他有着一段不短的距离。第一魂技幽冥突刺发动了，在自己魂技的帮助下，朱竹清的速度再增，指尖利爪已经弹出，目标直指对方魂师的脖子。只要成功控制住对手，令其辅助能力消失，他的目的就达到了。蓝银草疯狂涌动，缠向妖艳少女。面对唐三的攻击，妖艳少女丝毫不敢大意。作为双方的灵魂人物，他们终于碰撞在一起。妖艳少女身上的第二魂环亮了起来，双头同时抬起，这一次不再是从双手中发出蛛丝，而是全身上下都有蛛丝喷出。蛛丝虽然比蓝银草细，但胜在数量，在他面前形成了一道屏障，硬生生地挡住了蓝银草发动的技能。蛛丝与蓝银草接触在一起，不断地发出噗噗之声，那是毒素的交锋。拥有蜘蛛武魂，妖艳少女的魂技中怎么可能不含剧毒呢？那妖艳少女的蛛丝似乎与唐三的蓝银草走的同样的发展方向，蛛丝坚韧，蓝银草本身也是坚韧为主。双方在空中僵持，谁也奈何不了对方，只能凭借毒素相互攻击。在这方面，拥有人面魔蛛毒素的蓝银草明显占了上风，附带的腐蚀性毒素不断侵蚀着面前的蛛丝。 只要能够趁此机会把狂犀解放出来，那么这场战斗的盛世就还在我们这一方。 正在这时，一股粗如手臂的火焰从蓝银草的缝隙处穿过，直接轰击在了妖艳少女钩织的蛛网上。紫红色的火焰不但将蛛网直接开了个缺口，同时还附着其上，快速地向旁边蔓延。正是马红俊的支援到了。唐三心中一赞，手腕一抖，又是一团绿光送出，正好从对方蛛网的破洞中钻了过去，直奔那妖艳少女而去。只要能够再将对方这名控制系魂师控住，这场斗魂就会失去悬念。妖艳少女如果不是闪得快，也要被马红俊的凤凰火线所伤。凤凰火线在马红俊已经开启浴火凤凰的情况下，攻击力极强，温度更是奇高无比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这凤凰火线喷吐不只是直线攻击，在马红俊的控制下，就像一条火焰长鞭，几次挥舞就能破除那蛛网。眼看着唐三的攻击已经到来，妖艳少女也顾不上去解救地上的狂犀，身体一个倒翻，闪躲唐三发出的蛛网束缚。蛛网束缚在空中张开，直径五米的覆盖范围又岂是那么容易躲开的？就在这时，妖艳少女身上的第三魂环终于亮了起来。在他头部两侧横起的八缕发丝瞬间蔓延，在紫红色的光芒笼罩之下，化成了八条长达两米的鞭子，同时挥舞之下，竟然将唐三的蛛网束缚抽得停顿了一下。最为奇特的是，他挥出的这粉红色长鞭竟然没有被蛛网上的粘性所沾， 他身体一个翻滚，逃出了蛛网的覆盖范围。如意盘魂师面对敏攻系朱竹清根本没有任何机会，就像控制系克敏攻系一样，敏攻系也专克辅助系。朱竹清一掌切在对方脖子上，如意魂师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晕倒在地了。但是在朱竹清临身前的那一刻，他自知无法幸免，也释放了自己的第三魂技，那如意银盘上释放出了一层奇怪的银色波动。紧接着朱竹清命中他身体的同时，那银光已经化为了六股，同时注入到狂战队另外六名队员身上。而此时也正是那名妖艳少女从唐三蛛网束缚中逃离的瞬间，银光入体，狂战队的六人身体同时颤抖了一下，下一刻他们的眼睛竟然同时变红，身体也足足膨胀了一圈，就连地面上的狂犀也在蛛网束缚中凭借妖力从地上跳了起来。戴沐白那边本来已经全面占据上风，但他的对手在银光注入之后竟突然变得狂躁起来，不但魂力大增，同时双眼通红，硬生生将戴沐白逼退，并且疯狂地冲了上来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